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浩浩汤汤。 好啦，但系咧，其实阿 Ken Smith 都有提到，其实我格物致知亦都有讲嘅，就系话其实近年嚟啊，近呢几十年啦，亦都有好多嘅数学家咧，系或者科学家喺佢进行研究嘅过程入面咧，佢都觉得其实呢个所谓费沙嘅呢种统计学咧，唔系话真系咁有效嘅，或者唔系咁适用啊。佢哋反而咧就系去翻一个再古老啲嘅，其实早过费沙嘅，好似系唔知十八世纪定十九世纪啊。有一个叫 Thomas Bayes。就 Bayes 啊，但系咧大陸咧，我諗啊，佢一定係讀錯咗，所以佢咧，你睇大陸嗰啲數學書咧，佢叫貝葉斯統計學。佢貝葉斯咧，佢就 Bayes， 佢即係 Bayes 咧，佢當咗個 Yes 咧讀個 Yes 字，咁佢叫貝葉斯咯嚇 ，Bayes 啊 Bayes， 咁但係其實係錯嘅貝葉斯，因為如果你照嗰個讀音咧，嗰個字咧唔係讀貝。Bayes 是讀 base 嘅啫，就咁樣嚇。好啦，咁所以我就叫貝斯啦。貝斯統計學咧，其實佢就係當時佢係當然 Ronald Fisher 未出世咧嗰陣時啦。但係佢就已經提出就話概率呢樣嘢咧，喺我哋真正嘅現實世界喺個生活上面咧，其實好大程度上係一種嘅主觀嘅判斷嚇，一個推斷嚟嘅啫。咁呢個推斷咧，所以佢嗰個咧就叫做Bayesian。inference 即係 infer 啊 ，inference，basic inference 就叫做貝斯推斷，即係話如果A 出現咗啦，咁 B 出現嘅可能性係會幾多咧？係嘛？即係以前我哋都成日講噶嚇，即係呢個 red sky at dawn 啦 ，sailors be warned 咁啦，即係我喺英國學埋曬呢啲咁樣嘅叫做weather law 啊 ，weather 就天氣啦 ，law 咧 L O R E 咧，其實即係。叫做古仔咁解，福羅就係民間傳奇啊嘛，民間傳說叫福羅啊嘛，呢個叫 weather 羅，佢仲有噶，呢個 red sky at night 就 shepherd's delight， 即係話咧，如果臨到入黑嘅時期，個天係紅色嘅話咧，嗰啲牧羊人咧就會好開心啦，就因為應該好好天啦，呢晚就唔會落雨啦嚇，即係 red sky at night shepherd's delight， 但係 red sky at dawn 咧，但係天光嘅時期個天好紅咧，sailors be warned。即係話你啲水手出海咧，就要好小心啦，分分鐘就翻風落雨啦，有風暴嚟啦咁。咁呢啲咧，其實當然就係一種嘅 correlation 啦，我哋都係一個相關嚟嘅啫，係嘛？但係相關嚟講，佢係一個推斷啦，係一個主觀性嘅，有好多嘢都係。咁就如果有一樣嘢 A 出現咗，咁跟住 B 出現嘅成數係幾多咧？咁樣樣係嘛？咁呢個貝斯咧，其實佢就提出一啲守則嚟去計算嚇。一個咁樣嘅還原率，一個數值俾佢。咁而家嚟講咧，近呢幾十年咧，原來喺學術界咧，呢個貝斯統計學咧係有復甦嘅趨勢。甚至有一班人咧，就最先嘅時期，佢係要頂住好大壓力嚟去抗拒呢個所謂Fisher statistics 係啦，即係 Fisher， 即係費沙嗰套。因為費沙嗰套咧係主流係正統啊嘛。咁但係所以咧，貝斯嗰套咧好似係一啲以前係好邊緣性或者係一啲好異端嘅嘢，甚至講得誇張啲。但係而家嚟講咧，我最近我都問過我有個老友記，即係佢係瑪麗醫院嘅嚇。大教授嚟㗎啦，係醫生嚟嘅，咁佢又做即係 research 嘅，咁我同佢講起呢個問題，咁佢一笑笑下話，佢話其實而家學術界咧已經係兩樣並用㗎啦，即係已經完全接受曬呢個貝斯推斷呢樣嘢㗎，因為確實好多時喺醫學嘅斷症嘅時期咧，係好難話係有呢種嘅所謂 frequency distribution 嘅方法嘅嚟用，因為嗰個樣本數唔夠啊。樣本數唔夠，你成日都話你嗰啲你知啦，要叫做顯著程度啊嘛 ，significance level 啊嘛，但係你嘅 significance level 係對你嘅樣本數有要求啊嘛，咁啊當你嘅樣本數唔夠嘅時期，你係被迫用貝斯推斷嚟去計算嗰個還原率嘅，咁佢話，所以我哋喺即係前線進行好多咁啊所謂臨床嘅測試嘅時期咧，其實兩者並用嘅。即係兩套統計學，睇下邊一套係啱用啲咁樣啊，咁呢個咧要同大家提一提出嚇。咁啊講到醫學。就講翻上次我嘅循證醫學啦，所謂 evidence base 啦，咁就阿 Ken Smith 都有提到，佢話：李博士，其實你係咪都應該提下呢個所謂臨床試驗呢樣嘢咧？咁 clinical trial 係啦 ，clinical trial 呢樣嘢，咁確實係嘅，即係呢度要澄清一下，點解即係我上次好似有啲話循證醫學有冇搞錯？阿媽係女人，咁唔通可以唔循證嘅咩？咁樣樣冇錯，即係喺字面上咧係好荒謬嘅啊！咁以前唔循證咩？咁以前都循證噶，但係確實係而家嚟講咧，因為我哋係從個方法論嘅角度咧，要求係嚴謹咗啊嘛。咁就係話你 clinical trial 一講我知啊， 你一定是要是對照實驗啦，係嘛？你嗰啲 clinical trial 係冇對照組嘅，其實喺現時嚟講係冇意義嘅，係唔會被接受嘅，即係任何嘅實驗。好啦，咁但係你諗下啦，嗱，我哋成日都講中醫，其實我自己都有睇中醫嚇，即係我太太都信中醫，咁所以我西醫我又唔抗拒，中醫我又唔抗拒嘅嚇。有啲嘢我又覺得中醫好啲，但係我哋話中醫有幾千年嘅即係實踐，豐富嘅實踐嘅經驗。所以有很多東西我們覺得是可以信賴的，這樣 我都用行動、啊、去、啊、支持啦、但是你也想回頭，這幾千年裡面中醫的臨床實驗有沒有做對照實驗？當然沒有啦，即我想多數沒有，就算是以前有些人很聰明走在時代的前頭，就算是華佗，華佗有沒有做 control experiment 呢？當然沒有嘛，是啊，沒錯，但那個不是 control 來的嘛，是吧？所以即你说神农尝百草咁样系嘛，即系几千年前咁，但系神农当时有冇做 controlled experiment 咧？ 咁冇啦， 咁冇未有咁嘅 concept 啊嘛。所以我谂佢而家个 evidence base 咧，其实就针对一啲咧，冇错，你系有好丰富嘅几千年嘅实践，但系你啲实践你都系要再经过呢个所谓对照实验嘅严谨嘅有统计嘅，即系一个显著性嘅所谓 significance 嘅。嘅嚟去篩選，所以先至出咗所謂 evidence based medicine，即係近年有呢樣嘢睇法。好啦，咁就當然咧講翻個概率咧，即係講個因果問題咧，真係其實我都好有趣啦。有兩個咧都係好奇妙嘅。頭先我已經講咗一個，譬如一日嘅落雨百分之幾，你應該都好難掌握啦，係嘛？但另一樣咧，我好細個我已經諗到，就話譬如你開間茶餐廳又好，非法鋪又好，或者就算麥當勞咁樣嚇。你其實個生意額咧，譬如我就問一下，咦，我幫襯呢間茶餐廳，我平均一年或者一個月幾多次咧？其實好可能咧，係我講緊一間茶餐廳咧，我係可能好少去嗰區嘅，可能幾年先幫襯一次。但係就算住一個區嘅咧，因為佢咁多選擇咧，可能幾個月先幫襯一次，係嘛？有啲人但係可能咧，佢去開嘅老主顧咧，佢可能個個月都去幾次。有啲甚至日日去添啦，嚇嗰啲即係好古板嘅，都唔轉口味嘅咁。但是什麼類型的顧客都有的嘛。好了，但你會發覺呢，原來你做過生意知道，雖然我未正式做過生意，但是這個常識，喂，你開間茶餐廳也好，飛入寶也好，或者什麼都好，其實你每個月的生意額呢，雖然是有波動，但是其實都不會是偏差太重要的嘛，是吧？即是我們所謂的數量級 order magnitude， 譬如你原本那個一個月那個顧客的是 X 的，你不會第二個月變成 10X 的，你也不會再下一個月變成十分一、二十分一 X 的，除非 SARS 而已，即那些是特殊的，是吧？但是即可能你計上來長遠一年裡面你都是 X 正負，可能是 50% 那上下，即是個月的變動。但是這個有趣啊 Thomas，你話政府 50%， 甚至可能少啲添啊！我唔敢講啊，係咪一間麥當勞咁？你幾耐幫襯一次麥當勞啊？ 一個禮拜。 一個哇，你就多啦！但你係咪一定幫襯翻嗰間咧？ 未必。 未必啊嘛，係嘛？所以換句話講，其實一間麥當勞佢打門嚟做生意咧，佢個客人咧係完全唔好話完全啦，即係大好大程度上係 random 嘅，係咪啊？即係係偶發性嘅。但係呢個咧就係一個即係宇宙入面最奇妙一樣嘅，就係偶然中有必然，必然中。有偶然，這件事是真的很奇妙的，就是說它完全呢，其實尤其是以我作為一個消費者行為的時期呢，我完全是扯條筋我就進去，其實我進不進去我真的很偶然的，我自己 都預測不到的。但原來對於那個食肆或者那個非法鋪或者什麼都好，文具鋪什麼都好，它看出來那個的就是平均 呢，你麥當勞那 是很穩定的， 但你結婚做酒樓酒店宴請那些就會真的會住早一年去 plan， 啱唔啱？唔係，而且我嗱嗰啲亦都可以咁講。你如果你計人口，咁你當然你計曬啦。好似我哋嗰啲要殺校嗰啲就麻煩啦，因為你有得計噶嘛，demographic 人口有得計。但個問題是你婚宴都係冇得計嘅，點解咧？婚姻註冊處就有得計，因為你知道適齡嘅婚姻，咁你約莫啊，有啲人就遲婚，有啲人早婚啦。但係我結婚，我揀邊間酒樓咧？好 random 噶嘛，係嘛？咁所以你譬如我話開一間專係做婚宴嘅，大家知道邊間啦？我費事講名，唔費事同佢啊。而家香港有一兩間專係做婚宴，但係問題咧，你會發覺原來佢生意額咧其實都頗穩定嘅。但係呢個穩定同埋我揀唔揀佢嗰種嘅偶然性咧，係一種好大嘅吊軌嚟嘅，係一個 paradox 嚟嘅，係嘛？即係其實對於我哋每一個幫襯嗰個， 因為你嘅影響微不足道啊嘛。 但係個個人都係啊嘛。 咁先有趣啊嘛！即係個體嘅偶然性咧，原來就係集體嘅必然性，係咪啊？係咪好有趣啊？嗱，都係一樣噶。就算你話流行性感冒咁算啦嚇、即係研究流行病學嘅，或者我哋即係衞生署嗰啲好重注重公共衞生嘅，咁佢每年嚟講都睇住啦。雖然一年一年有變化啦，但譬如我哋平均每年，譬如四月或者啱過去咗個四月咁，香港每年四月大概會有幾多人係患流感咁？但係你諗下，你過去當然我就嚇、即係年長過你咁多啦嚇、但係你都可能都有廿幾年啦，最少嚇、好，你記憶所及，你廿幾年，你患流感有冇規律咧？你記唔記得有規律咧？ 好似有 係乜係季節性規律咯？ 係咯。 但係季節入面你揾唔揾到規律咧？ 唔記得。 其實即係我自己，我話俾你聽，我就完全冇規律，我就唔覺得有規律啦。即係話喂，講真，中招與唔中招？其實真係好 random 啊！你叫我揾出個 pattern 出嚟，除咗係同個季節有一定嘅相關之外咧，喂，其實有時幾年都唔病一次噶嘛，嚇、即係好彩 touch wood 啦，我哋叫做係嘛、有時唔好彩，哇，一個冬季咧就病兩三次都有噶嘛，係嘛？咁其實站喺個體嚟講咧，其實我發病即係有流感，哇，係真係 random 啊，好 random。但係對於醫院嚟講咧，對於衞生署嚟講咧，其實佢個數字係好穩定下噶喎。係嘛？即係我、每年香港咧四月咧，大概就有咁多萬人會求診患流感，佢咪又正負十零廿個 percent、二三十個 percent 係嘛？佢唔會突然間去十倍或者十分一百分一噶嘛？當然即係你十倍又唔會咧，香港嘅人口可能都冇，譬如一萬倍咁啊，冇一萬倍啦。我哋有個叫做 boundary condition 啦，我哋但係 within 嗰個 boundary condition 咧，喂好奇怪，你好穩定。呢個就係個體嘅偶然就去到集體嘅必然，係嘛？呢、這個就係因果入面嘅劃然率咧，係好奇妙。但另外仲有一個咧，即係上次講過，但我想再所謂澄清一下，就是、關於放射性。記得啦，我話放射性咧，其實嗱量子力学咧，你話違反因果律咧，佢哋一定唔承認嘅，因為你話都唔係所有科學家，即係嗰啲量子物理學家，佢話你睇下我哋嗰、那個所謂薛定谔方程啦，薛定谔方程嘅嗰個演化，你去算解嘅咧，其實係完全係因果。即係一路通落去就唔會係違反因果嘅，係、嘛？但係我就係睇翻嗰個譬如我就十粒嗱，好將佢簡化佢，十粒有二三五嘅原子。但係個問題原來佢一個半衰期，我唔記得幾耐啦，但係好耐嘅，有二三五啊。但係總之一個半衰期咧，佢就有一半啊，十粒唔係幾好喎，好易變咗單數啦嚇。即係總之一定數量啦，有一半就係衰變咗，剩翻一半，再過一個半衰期就係衰變嘅啦嘛。但係個問題就係話有兩個問題，一個問題咧就話以現時嘅我哋嘅物理學嘅睇法咧，就話某一粒幾時衰變咧係永遠唔知嘅 ，forever unknown 嘅。咁呢個 forever unknown 咧，其實已經可以話係無因之果啦，即係某一個角度嚟講。 佢嘅本質 係 咁。 係啦，咁第二個咧就係乜嘢咧？就係話喂，但係嗰個問題佢 random 得嚟，佢又有規律喎。佢即係話咧，佢過咗一個半衰期咧。佢係一半 decay 咗喎，衰變咗，佢唔會多咗嘅喎，又唔會少咗嘅喎。但係個問題，我作為一粒咁嘅有原子，我喺嗰個舊嘅有二三五 uranium 入面，我鬼知隔離嗰個衰變咗定未衰變咩？但係個問題，佢哋有協調喎、，Thomas， 係 咯， 呢樣嘢先奇妙喎、嚇，佢哋點識協調啊？咁就奇妙，一方面佢係無因之果，但係一方面佢又識協調喎。咁當然呢個咧就牽涉到就喺量子力學入面咧，佢個概念就話原來宇宙萬物咧係完全係互相連通嘅 ，connected 嘅，即係佢哋係一個整體嚟嘅。咁所以喺某程度上，上次我哋咪講過嗰個整體論嘅 holism 嘅 holism 咧，其實有時我哋就話佢係一種神秘論嚟嘅，即係神秘主義。但係其實量子力學咧，原來佢最根本嘅立論咧。就係、是、有呢個咁樣嘅所謂神秘主義嘅成分㗎嚇，就雖然咧好多物理學家就唔會承認，所以咧其中一個物理學家咧，佢提出一個咧就叫做 implicate order， 呢個叫 David Bohm 啊 ，B O H M，David B O H M， 咁佢提咗呢個佢寫嗰本書嘅嚇，就係、是、嗰、那個 implicate order 就係講呢樣嘢嘅。好啦，咁啊哇，咁我哋都講咗兩節啦嚇、就要真係翻嚟就講日本之解讀啦。